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 《欲火街头》。 小口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是、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做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啲捽对波，你点样挖粒链？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 灯系咯。有多係真係同埋周星馳嗰啲諗下啲八爪魚，好拎似吸盤咁樣，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樣樣。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頭先嗰種嗰種叫咩啊？嗰種感覺叫冇撚用嗰種感覺。 我係當歸， 我係阿西， 我係阿餅。 大家好，我是森啊。由689上台，我哋香港人面临史无前例嘅无耻对待。啊，点解？由689由上至下都有啲卑鄙无耻之辈。嗱，咁啊，梗系讲俾你听下系咩啦。咁啊，有麦齐光啦，佢系私相授受，互相同对方租自己间屋啊嚟贪污。啊，又有陈茂波，佢为香港发展，但系就用劏房嘅形式嚟做。做秃影啦，佢系黑影论；做哨牙有罪论啦。当然唔少得嘅就系佢老顶黎栋国啦，佢系教晓咗我哋香港人，哇！原来拍咗片都唔可以做呈堂证供嘅。咁最后当然系有最大嗰个啦，就689啦。佢嘅僭建事件就话俾我哋听，原来系可以公然犯法，但系就汤告老师嘅。咁喺佢治下。當然是不少得，仲有呢個湯顯明的事件啦，係令到我哋香港在國際的地位蕩然無存。仲有一班建制派的賤人，在一億元的逼捐事件裏面，係令到我哋香港人係白白咁浪費咗啲公帑啦。成個政府仲有呢班咁嘅建制派，都當我哋香港人係低能。係雖然我哋有一班高登巴打捐錢登報，咁但係普遍市民對呢件事嘅反應唔大。唯有我哋系要用自己对脚行出嚟，去话俾大家听我哋嘅意愿。但系事到如今，我哋用对脚行出嚟去表达意愿嘅七一游行，净系得翻今年可以玩嘅啫。点解？因为人民报之类嘅诽谤啊，已经好大肆咁报道咗。2020年嘅香港就要将会同深圳融合，到时都已经冇香港啦，仲搞咩七一游行啦？而明年嘅七一就将会发动占中。所以今年将会是最后的一年可以进行这个七一的游行。咁话明最后啦，就算当是一个体验都好，都恳请你同埋你嘅朋友嚟参与呢个游行，去表达你对呢个社会嘅不满啊。 大家系咪觉得林奋强偷步买楼好醒呢？陈正心爱港力好型呢？张震远好成功又一表人才呢？梁振英又履行承诺冇令大家失望呢？咁我就支持你留喺屋企叹冷气，唔好出嚟游行啦。如果唔系嘅，七一见啦。 1997年6月30日，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同我究竟又变咗几多？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好，嚟到烟花消逝15年嘅最后一集啦。咁当然有我 Kelvin 同埋阿 Dick 啦。咁呢位嘉宾咧都几有趣啦。我谂佢真系首次都可能都唔唯一一次 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啊，今次就找你，最后一集就找你杰斯， 首次就是首次， 是啦， 是不是最后一次就不知道，即是我第一次就给你两个 访问， 第一次有人访问我， 是啦，竟然 是可以坐在这里等人问嘢， 是 不用想 嘢，是 几开心， 即是以北上频道里面竟然杰斯是以嘉宾身份出现的， 是咁啊，多谢大家俾面啦， 大家的都是而扯爆了，好喺筋疲力尽， 应该八集嘉宾里面呢就即是最冇份量嗰个系， 我系唔敢讲，咁即係大家都好攰㗎啦，咁即係聲嘶力竭啦，咁大家即係個節目出街時，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點解會咁嘅話呢，可以 PM 問翻我哋， 係 啦，係同埋節目出街時都唔知咩世界啦， 係 咁呢，我哋做咗七集啦，我滴㗎啦，咁今集其實我想就覺得之前我哋講好多行業呢都係幾明日即係或者耷緊嘅 feel 嘅，譬如話或者轉變好大啦，唔好話耷緊啦，即係譬如話，就算你講公務員啊、證券啊、音樂創作啊、司機大佬啊、教師等等，都係變咗好多，或者個環境艱難咗好多。但一開始咧就想，即係我想帶出呢幾個行業，就直情係冇 Q 咗啊，即係接近冇咗嘅。由以往喺我哋中學讀經濟讀到嘅啲行業咧，而家我諗要擺喺歷史噶啦，就係、是。啲字眼呢我諗都好冇提過㗎啦，製造業哇，香港冇啦啩，輕工業咁問返件事先啦，即係你嗰時出嚟嘅時候應該好多前輩呀、個環境呀、香港嗰時都仲係製造業嘅尾或者中後段。 嗱，我未答你呢個問題之前呢，即係我諗緊我以一個咩嘅角色嚟我係從事邊個行業嘅身份嚟做呢個節目啦。咁我諗返我自己個呢啲廿零三十年啦，其實就我真係諗唔到我自己其實係轉邊一科，譬如話喂聽過你哋以往嘅喂探長咁，佢專注就係做製作。公司係金融服務啊，咁你仲有其他朋友係專注喺某一啲專業嘅行業，咁但係我真係諗唔到自己係專咩行業，咁我只係可以話俾你聽嘅就係、是、我就比較係 typical 嘅香港人啦，即係我諗我唔知你哋嗰個年紀你有冇睇過一個電視劇叫做唔知香港81一香港80啦，咁做咗幾年㗎嘛， 係 咁入面有個角色呢顏國梁啊，胡叔即係有兩撇胡鬚嗰個呢，咁做一個角色叫陳職㗎嘛， 係 咁仲有譬如話而家都仲有喺度嘅一個廣播劇嘅節目啦，十八樓小作變嘅胡鬚仔啦。咁、我諗呢兩個角色其實就好反映到，就好似其實我諗我相類似佢哋咧，就好反映到就係香港人即係嗰種即係我唔知係咪香港人精神，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就係、是、基本上咧就係、是、除咗殺人放火要即係犯法嘅嘢我唔做之外咧，咁其實基本上乜嘢有錢揾嘅嘢咧，我哋都會做。咁所以即係我哋嗰陣時就會係咁，即係你揾到好多香港人，可能你同一時間你問佢，佢可能係做緊好多好多飯嘢囉，即係包括其實我哋嗰陣時做嘅，我諗香港人最強做嘅嘢呢，除咗你有一啲好專業性，譬如話做醫生做律師呀嗰啲之外呢，其實我諗大部分我哋嗰個年代香港人呢，你會睇到有一樣做中間人角色嗰個呢係最多 的，即係搵機會， 唔係搵機會， 我哋細路仔嗰陣時我哋就成日有個話香港做香港有一個，如果你 GDP 嘅成分裏面呢有一個行業，我諗而家都冇啦，即係有一個成分就叫 entrepreneur trade， 即 係 轉口你就睇到其實因為轉口生意其實香港好多嗰陣時，因為種種嘅歷史原因啦、政治原因啦，譬如話有多外國嘅嘢入唔到大陸啊，或者大陸嘅嘢出口亦都出唔到啊，咁所以就會轉運咗嚟香港啊，咁然之後其實因為呢一個 entrepreneur trade 啊，其實就會造就咗好多好多香港人咧，係做一啲叫即係所謂叫中間人生意。咁我答翻頭先阿 Kelvin 頭先講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喂過去七集你哋可能訪問嘅嗰啲專業咧，都係已經夕陽黃花，或者已經冇以前咁好。其實我做緊嘅嗰行又何嘗唔係咧？其實因為如果我做嘅做中間人呢個角色，其實香港而家基本上已經消失曬。因為內地嗰個開放咗之後咧，其實而家已經唔會有即係有一個有太多中間人嘅行業。俾你可以過水濕腳， 明白？ 我哋以前其實做好多嘢都係過水濕腳，咁但係我哋即係可以養活到，咁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冇啦。咁你今時今日就係、是、即係譬如你講做出口貿易嘅，其實好多好多外國嘅公司 直接可以入去內地啦， 直接入去 內地啦，佢唯一爭嘅，佢冇嘢爭嘅，佢唯一爭嘅就爭個翻譯嘅啫嘛。咁你而家連翻譯香港人都冇得撈噶嘛？翻譯係大陸 嗰啲， 大陸嗰啲咪你發而家發覺內地嘅年輕人咪就係、是、即係好多時佢係讀好多語言噶嘛。佢、走佢課外走去進修法文啊，走去進修西班牙文啊。咁佢話揾到食噶啦。佢如果你好叻西班牙文咧，咁你可以服侍一兩間公司咧，一個月已經可以月入即係差唔多10,000人噶啦。咁你已經夠曬啦。咁所以你。即系我其实即系各行各业，我觉得其实香港都系萎缩啊、收窄啊，即系呢个我都不能即系置身于度外嘅，系啊。 咁即系呢个中介角色系即系净系形容嗰时香港好多人嘅一种职业嘅状态啦，即系可能佢唔一定要喺边一个行业度做，总之你有买家有卖家，中间需要一个要去洽谈嘅，咁我就涉咗个位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包括做搏腳咯，叫做 係啊。咁但係我就知道，因為傑斯即係你就因為你涉獵咁多行業咧，你未必做過，但你可能見到好多故事啊或者經歷咧。咁點解我第一樣嘢想講就係，即係喺譬如我哋出嚟做嘢時，已經係好金融為主噶啦。譬如我大學畢業更加係喺香港裏邊，香港時淨得地產同埋金融嘅啫嘛。咁有啲書本上讀嘅，即係譬如話輕工業啊、製造業啊，嗱我哋成日都。譬如我哋嗰時讀書，譬如李嘉誠啊，點樣 私教化？ 私教化啦，係咪嗰時仲有啲咩鐘錶啊等等？你嗰時個香港係啦， 我就嗰、那個係我讀書嘅年代咯， 係啦， 我讀書年代，譬如話我哋有做暑期工啦，我唔知你有冇做暑期工啦。我哋做暑期工就多數都係入廠做咯，咁都係直情賣生產線㗎。咁我做過原子粒收音機啦， 係啊。 即係每日做嘅動作就係條喺條 line 嗰度經嗰條 line 經過我度，我就插粒嘢落去塊電腦板度咁樣，嗰粒嘢我都唔知係乜嘢。咁然之後就好辛苦㗎，冇冷氣啦，跟住大熱天時啦，跟住食飯得。半個鐘頭，半個鐘頭， 半個鐘啊！嗰陣時， 半個鐘 就係我哋真係唔好再上身啦。 所以後屘我都唔做啊，即係係好怕去做廠嘅，即係老豆幫我揾啲廠做，我話喂唔好搞啦，大佬。咁我所以我譬如話暑期工，我又做過做喺工廠大廈嘅茶餐廳入面咧做水吧咯， 係啊， 學點樣沖凍檸茶、凍檸茶、凍檸啡啊咁我嗰個係好做喎， 係 嗰個做完兩三個月暑假咧，你會即係個人又肥咗啦，因為每一日食嘢會自助餐咁啦，咁仲有一樣嘢好啊嘛，就有工廠妹俾你溝，好開心啊！即係你未經你即係你係領略唔到溝工廠妹咁開心法嘅， 唔係同埋冇咁辛苦啊嘛， 你都冇工廠妹個問題， 喂冇啦，點會溝嘅？你唔好嚇我啦，唔係當然啦，你話即係喺傑斯年代我都聽過就係即係 ，OK 邊度有廠咧？喺香港仍然可能喺西環、 新蒲崗 啦、土瓜灣啦、 土瓜灣觀塘啦、 觀塘啦， 你去到嗰啲地方啊，葵涌啦、 長沙灣啦、 長沙灣啦嗰啲地方，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冇乜依撈七咧都唔會去嘅，因為烏煙瘴氣嘅啲廠，咁同埋就即係我哋就睇住啲工廠係一路一路北移囉， 係啦， 再開始一路越嚟越少囉，咁你其實都係一個幾有經歷過幾個人嘅，即係睇住呢個係其中一樣。其實我諗我個年代係 啱啱搭住 睇住好多嘢變化嘅。香港個廠嘅北移係一個變化啦，即 係 睇住越嚟越少啦，然之後跟住睇住觀塘啊、葵涌嗰啲 慢慢冇啦， 嗰啲地方嗰啲工廠大廈嘅開始空置啦，十室九空啦。然之後先慢慢演變到嚟而家變曬病房嘅啫，咁但十室九空嗰個年代係好長嘅年代嚟，譬如話睇住啲好多工廠大廈嗰啲單位變曬貨倉啦，咁其實早期嘅時候大家都仲未聞到嗰陣危機嘅，即係譬如話 OK 冇問題嘅，有好多廠佢就佢搬咗去東莞，咁佢其實喺十年八年個光景裏面咧，佢仍然需要喺 香港 係有一個簡單嘅 office 啊，或者仲有咧就係、是、有呢、這個有個貨倉啊，甚至如果你做製衣業嗰啲咧，佢仲要需要擺翻兩三條線喺度做樣做流水線咧，係做翻 Made in Hong Kong 嗰個品牌 Art Quota 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咧。 即係嗰個轉變唔係一下間嘅，其實係慢慢慢慢你會見到萎縮囉。即係譬如話你話做製衣工人嗰啲嘅，即係我年代有好多啲阿姨啊，即係我媽咪有好多阿姨咁，佢哋做車衣嗰啲呢，咁你睇到佢哋係慢慢慢慢係淹死嘅，即係佢又從一個慢慢開始喺70年代尾80年代頭嘅時候，嗰啲工廠妹呢唔休做啊，晚晚加班啊，搵即係好好搵啊，呢間廠唔啱做我就即刻可以跳個隔離廠，嗰、那個年代一路慢慢跳啦，就係、是、啲廠開始流失，咁佢個工作嘅工時唔夠啊，慢慢慢慢，然之後有啲仲係轉到去喺攞嘢返接嘢返香返屋企做啊。咁然之後就慢慢去到零啦，即係一路佢。其實嗰個過程係一路即係係幾漫長嘅。其實香港嗰個製造業，咁你譬如話再後期就萎縮到直係，譬如話得翻大埔工業村入邊嗰啲廠咯。但係嗰啲廠其實又亦都同新蒲崗嗰啲唔同嘅，因為譬如話我都喺大埔工業村打過工嘅，咁嗰啲就叫做其實所謂叫高科技啲嘅廠，譬如話。你見到有同埋一啲香港好大型嘅品牌嘅廠咯，譬如屈臣氏啦、李錦記嗰啲，就而家都仲喺大埔工業村。 香港嗰啲 brand 去喺嗰度咯。 咁啊，同埋就有一段時間咧，喺90年代都仲有一段時間咧，就係、是、政府有，我記得政府都有少少嘅有啲優惠係吸引一啲。鄰近嘅外資嘅企業嚟呢度設廠嘅，譬如話我打過工嗰間就是台灣廠嚟嘅，咁就引入咧，就係嗰陣時叫先進咧，就做光碟嘅生產咯，即係做optical disc， 咁就包括好大隻嘅雷射影碟啦，同埋CD-ROM 啦，嗰啲即係嗰啲咁嘅DVD 啊，嗰啲咁樣咯，咁但係。發覺你做幾年即係到最後其實個企業都係要離開香港嘅，因為所有嘅配套啊成本啊，實在你冇辦法令你留喺度嘅，因為譬如呢度請嘅人嘅 成本啦、工資 高啦、 啊， 雖然嗰其實大埔工業村嘅廠已經係好唔同啦，因為嗰啲廠係。即係就係而家大陸成日講嗰啲咩高增值嘅 高端， 即係高端產業嗰啲啦，即係譬如話特色係工人少嘅，即係大部分就用自動機去 run 嘅，咁但係你總之無論少極都好，你都要有100幾廿人㗎啦，一百幾廿人嘅人工係夠你喺大陸請1000幾百人㗎嘛，咁你慢慢做下，你就要走㗎啦。 嗯， 係啊。 嗱呢度岔開少少講啦，當年咧，我諗香港咧最快冇嘅廠咧係漂染。最快嘅，因為香港政府咧嗰陣時立例咧，就收緊嗰個污染嘅程度咧，好、 啊、 快第一樣死嘅差唔多係漂染噶啦、 啊。觀塘嗰啲就最多咯，係啦、啊，漂染廠又。 喂，但係問翻傑斯個問題嘅，其實香港嘅廠點解有個 sense 嘅係話，喂，我要翻大陸去做咧？喂，嗰陣時其實你諗翻嗰個年代係、喂，我哋係隔住噶嘛，始終都係。一個呢邊係呢個環境，上邊係上面嘅環境嚟噶嘛？點解 嗰個就要講翻個經濟改革開放咯？即係我諗好多人都知道、就是，就係即係自從你1978年之後，其實80年代中到啦，其實開始好多廠搬上去啦。咁搬上去嗰啲，其實你係需第一批嗰啲係需要付出勇氣嘅， 因為好大勇氣 去但係嗰陣時嗰個吸引力係好大嘅，即、就、係、是、對香港嘅廠家嚟講，因為其實呢個係循環嚟㗎、你睇到每一個地方咧，鄰近都係㗎。譬如其實由19世紀講起咧，工業革命之後咧，你見到歐洲、德國啊、英國啊，有好多工廠，你有好多工廠，其實首先就係、是、個循環咩？首先就係有好多工廠，然之後製造大量嘅就業。咁你開頭就係好正嘅，因為解決咗好多問題嘅，大家都有飯食啊等等。但係同一時間帶嚟嘅問題咩咧？係環境污染啊，治安啊，因為人口嘅即係個地方會集咗啊，好多嘢。呢啲嘢全部係同通常都會發生，同埋就係慢慢咧嗰、那個成本越嚟越增加，因為。其實 喂，當你嗰個社區個經濟發展咧、人工就高啊，開始就一定要轉咗。 咁你就慢慢，然之後啲廠就會尋求一啲咧新開發嘅地方，咁啊一路咁嚟。其實 推過 太遠唔講啦。咁你日本其實亦都有試過啦，六七十年代開始亦都係咁，亦都係咁樣轉變啦。跟住然之後咧就。 到大陸嘅開放咧，咁就令到鄰近好多國家，包括香港，其實都係做緊同一個動作嘅。台灣啦、日本啦、香港啦，咪開始全部人搬曬廠去大陸嗰度咯。咁個好簡單一樣嘢，其實冇他噶，因為嗰度有 free land。有免費嘅地俾我哋，因為政府吸我哋過去噶嘛，跟住然之後廉價嘅勞工，但係嗰啲勞工嘅價錢係平到黐線噶嘛，咁仲有仲有一樣嘢，同而家好唔同嘅就係話80年代咧，即係嗰啲監管廠嘅嘢係冇咁緊嘅，相對而家，譬如話。你用好多童工啦、嗰啲係間間廠都會有啊，即係你可以亂嚟㗎嘛，同埋政府亦都唔會理你㗎，隻眼開隻眼閉，乜嘢都唔會講㗎嘛，你係可以亂嚟㗎，同埋但係當然你要搞掂，即係要派錢搞掂曬啦，搞掂曬個政府，即係搞掂曬當地嗰啲鎮政府嘅所有嘢啦。咁其實咪入去囉，咁入去其實第一批嗰啲係真係開荒牛嚟㗎，因為 乜都冇㗎，其實 乜都冇㗎。因為你工廠其實需要好多配套啊，咁你譬如話第一代嗰啲咧就係、是、真係即係係好辛苦嘅，因為譬如話交通上冇配套啦，冇公路噶嘛，大佬公路唔多啦，咁、你仲有就嗰個年代其實你好多嗰、那個年代最難解決嘅一樣嘢就係話喺大陸你間廠喺大陸你做完啲貨大部分你係運翻翻嚟香港 運輸 碼頭去落去出海噶嘛，大佬、因為未有咩鹽田港啊蛇口嗰啲未有噶嘛，咁、所以嗰、那個亦都係一個成本啦。但係 overall 嚟講就係話即係廠商其實就好簡單嘅計數嘅啫嘛，即係總之計曬呢啲嘢。都發覺係傻過喺香港去同埋因為香港最大問題就係你冇得再 expand 啊，因為地真係唔夠啊，嗰啲工廠大你點都你係嚇死你嘅大佬，即係你香喺大陸係俾個細嘅地方，你係可能十倍 off 你而家嗰個廠房，但係個價錢係好平啊，甚至係 free 噶嘛，因為頭譬如話好多第一代嗰啲做廠嗰啲喂真係。是头十年可能都唔使交租嘅，是政府地咁俾你啊，之如此类。咁同埋就算系一啲民用嘅地啦，即系嗰阵时咁，其实亦都造就咗好多而家东莞喺，譬如喺东莞啊，好多而家今时今日嗰啲暴发户，其实系佢哋老豆嗰啲开始噶嘛，就系喺嗰个年代就系定嗰块地根本唔值钱噶。咁但佢日日喺度耕田嘅啫嘛，咁突然佢有好多地嘅，有啲喺東莞嗰啲每一個鎮咧，其實都有啲原居民有好多地噶嘛，咁咪後屘咦發覺好多人翻嚟開廠，咁佢咪索性田都唔使耕啦，咁佢哋唔使做嘢噶，咁佢咪就攞曬地起廠房，跟住然之後咪日個月係咁喺度收租咯，咁佢又可以 enjoy 到一個好好嘅生活。然之後廠方面其實亦都可以俾到一個好廉價嘅租金，去租到好多地方，咁咪去 run 廠咯。 嗱，廠嘅演變當然係咁啦，但係其實我哋都即係過去幾集節目嗰度有講過嘅，就係話，喂，80至90個年代，即係一個煙花之地嘅年代，即係香港係頭先你都講過好多機會啊，好多成嘅個機會，其實我哋而家係。呢一代係完全見唔到嘅、完全係冇感覺嘅，即係嗱，作為一個頭先傑斯都講過一個類似中介人嘅角色去做，其實有幾多機會係喺嗰陣時發生過咧？ 發生其實係狂各行各業都有。我以前譬如我同我啲朋友咧，就成日圍內就成日開玩笑嘅，即係譬如話，哎阿迪你最近做緊咩啊咁樣，咁阿迪話我做緊地產囉，咁我就會答一句嘴話，啫咁即係做鳩噏地產囉。咁你Kevin 做咩呀？做保險呀？咪即係鳩噏保險囉。因為最緊要係噏嘅咋嘛，即係香港人精神呢以前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彩㗎嗰個年代呢，即係我有一集譬如話探長講話我記得佢講就係香港人即係當年嗰個成功其實建於即係建咗人嘅 仆街 咪仆街咁上。咁我呢個係真係事實嚟㗎。咁但係呢我又覺得又唔係話完全係貶義嘅，就係話我哋嗰你喺嗰個情況裏面其實你體現到香港人嗰種靈活囉，就係、是、我哋嗰陣時最我諗嗰、那個好彩 建基于咩呢？最明显嘅一样嘢就係话内地嘅经济嗰陣时係封闭㗎嘛。 係啊。 咁所以无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其实每个年代香港人都受惠于呢样嘢。譬如话你话霍英东嘅年代，喂佢係靠走私起家，靠寒战跟住经济封锁中国，咁佢咪得米囉。其实所以我哋嗰陣时九七回归嘅时候，老懵懂同我哋讲嗰句说话，我哋真係会笑㗎嘛。香港好，中国好，呢个系错㗎嘛。中国唔好嘅时候，香港先会好㗎嘛。我哋系靠中国所有嘢封闭住，咁然之后跟住我哋香港人就做一个窗口囉。即系我嗰个年代就系话，我哋系好得戚㗎。即系鬼，譬如话你鬼佬呢，就需要 又要我哋 带佢嘅业务入去。而啱啱经我哋又sorry 今日把声真係麻麻地。我哋八九十年代嗰批香港人呢，又啱啱撞正经济改革开放。咁亦都啱啱撞正呢，就係中国人好开始需要我哋带佢走出去。咁、我哋就係夹喺呢个中间呢，我哋嗰个受惠系无限大， 所以先会又有我哋一个好老土嘅介绍香港，就即中西文化交流。 系啊， 我头先 我举到一个例咧，即系可以实质少少，你就会知道咯。譬如话我喺九十年代我做好多嘢啊，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就帮中国嗰啲音像公司咧，系佢哋譬如佢哋自己私底下揾中央台喺入边咧，即系咩都贪污噶嘛。佢哋拍，譬如拍卡拉 OK 做咁我就拍卡拉 OK 大嘅，就佢哋所有啲前期后期制作咧，佢哋就喺晒啲省台啊，广东省啲省台啦，咁佢哋喺入边做噶，即系其实嗰啲系阿爷嘅 business， 咁但系个个人都攞嚟做自己嘢啦。咁佢做完之后咧，佢哋系今时今日呢啲人想象唔到嘅，即系佢哋冇厂去印碟噶。咁佢係靠香港人帶返嗰個 master 返嚟香港，喺然之後我其中一樣要做，就係做呢樣嘢，係我一個 main business 嚟㗎。我就帶返佢哋嗰啲 master 過嚟，就將啲佢哋嗰啲 master 呢，有啲我就會 put 喺香港，喺香港葵涌有廠印碟啦，或者仲有我就會幫佢送過去日本同埋韓國印碟啦。你同今時今日做嘅係調轉㗎， 幻想唔到， 嗰時冇呢個科技，冇嗰啲廠㗎，咁所以我哋你話我哋嗰時幾開心咧，即係 靈活到爆啊， 靈活到爆啊， 由上邊帶翻落嚟呢邊生產咯。 我哋做到某一段時間嘅時候咧，又個我幫我合作緊嘅嗰幾個啲廠咧，又喂我要北移啊，而家成本過高啦，有冇窿路啊？幫我搭下路，跟住我將啲機器啊，將啲廠呢移上去啦。咁啊，佢梗係有啦。嗱，呢個咪就香港人嘅角色咯。咁 我又幫你喺上面揾咯， 兩邊一齊舐噶嘛。咁我喺幫呢啲廠商幫佢 揾地方啦。 我係賺好多浸錢㗎。譬如我又由嗰塊地嗰度，我已經開始賺 commission 啦，幫佢起廠房又賺錢啦。跟住然之後仲有啊，就係你搬嘅時候，喂唔係話搬就搬㗎嘛。你即係咩大屋搬細屋唔見一羅谷㗎嘛。你有多機器，咦？發覺搬嗰陣時 搬唔到喎， 咁你咁嗰啲咁又要投資新機器咯，嗰種咁你現成嗰啲舊機係點啦？哦，唔緊要啦，老細啊，乜乜老細，你嗰啲舊機器我幫你 搞掂佢 啦。咁我咪將佢又賣，將啲舊嘅光碟生產線咧就賣俾一啲喺我喺內地嗰啲有一啲準備開廠印碟嘅內地朋友咯。咁你賺好多重錢嘅一個 project 係。咁啊，咁啊就係一個就即係如果大家好似我個年代，你睇陳積咧，日日揸住大哥大電話食西餐啊，佢冇公司㗎喎。咁嗰啲咁佢身邊啲人就成日話：哇，陳積你真係威啦！咁啊，今日又去跳殘舞啦，揸渣啦咁啊，佢唔使做嘢㗎，但係佢揾好多錢㗎。咁呢個就係嗰陣時嘅香港人。 嗰時就即係用，其實即係可以係好有趣，就係全民揾窿路嘅年代啦。 係啊， 周圍咁揾窿路啦。咁頭先咧講起話嗰個所謂香港製造轉型咧，即係我覺得又再想問多少少，即係譬如迪傑斯你講話環顧世界歷史都係咁樣啦，譬如你英國啊、美國都係㗎，即係一定一個地區開始發展到服務業，就移去啲成本比較低，譬如你英國都係啦，譬如康去咗曼徹斯特啊、利物浦啊，係啦，即係美國就康去咗 Detroit 咁，即係嗰類啦。香港之有趣就係香港好似傑斯所講豆潤咁細， 所以呢冇得喐嘅，內部冇喐嘅，唯有就走向外邊。但係有趣即係呢，你好多譬如教科書呢都會話啊，咁嗰時就預啱咗改革開放咁樣，咁咪啱啱就喂，即係但呢一個時間之巧合實在好奇，即係當香港轉型到咁，即係去到發展到咁上下，你係需要轉型。 嗯。 而中國又咁啱嗰時候啱啱改革開放， 嗯， 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有冇分先後，定係真係即係命運使然咁滯喎？直情係，即係譬如你聽翻嗰時啲廠嗰啲佢説話，會唔會佢哋覺得喂呢邊又冇掂啊？咁啱上邊真係好多地就搬過嚟。 其實有啲嘢就係天意嚟， 真 係 天意。 即係你譬如話其實香港，如果你淨係單講製造業咧，香港嘅廠咧，去到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其實已經係飽和啊，或者係頂爆噶啦，即係香港係負荷唔到嘅。因為譬如我哋細個嗰陣時咧，我哋都有空氣污染嗰個 issue 嘅，成個社嗰、那個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咁嗰陣時政府亦都係要需要去解決嘅，因為譬如話去 control 啲廠啊，點樣排廢氣、排污水啊嗰啲。我其實你話咩大陸而家嗰啲咩臭屎渠啊咩啊，你經常喺黃竹坑揾到㗎。你一入到去黃竹坑咧。哇！喺呢個香葉道嗰度咧，我記得就已經一條大屎渠噶啦，佢臭到你臭氣熏天咁樣。我哋都係嗰啲咁嘅環境，其實嗰陣時係逼住你都係要解決嘅，其實解決唔到嘅香港。咁你啱啱其實亦都機緣巧合， 真係剛剛住 到。即係中國開放咁如果你一路唔開放，你仲係譬如話仲係停喺老毛嗰個年代，咁其實。我都答唔到你點收貨嘅，其實香港會爆炸嘅，即係個係啊咁但係其實就樣樣嘢都有得有失咯，即係譬如話你當所有廠一搬走嘅時候咧，咁你話係你係見到好多香港，你就會見到好多香港咧，就當年就有多八九十年代好多沉積咁嘅物體啦，即係 PCD 咁樣。但係其實你亦都會見到悲涼嗰一面咧，就係話你嗰個 employment 突然間失衡啊嘛，係 啦， 因為有好多人係即係 正常低正常問你 嗰啲就好慘噶啦， 系啊， 咁咪專營啊，其實 嗱，因為 唔係應該咁樣講， 好多好大鑊嘅，其實有多都轉唔到嘅，即係譬如你做製衣嗰啲阿姨有啲嘢轉唔到嘅，咁你譬如話仲有我爸爸嗰啲就靠勞力，即係靠個勞力去生去揾食嗰啲， 南嶺 嗰年代都仲有啊，南嶺咪即係都仲。我都話唔係一下子嘅，其實 逐漸 慢慢囉。咁我譬如話我爸爸嗰代就我爸爸就做貨倉管理嘅，咁佢都係成即係管好多，佢係一個大企業入面管貨倉呀等等。咁其實你又多少有受影響嘅，不過佢都叫頂到去啱啱夠鐘退休，咁公司要佢退休囉。 Okay. 因為根本已經係點講呢，去到尾期嘅時候呢，有時我哋嗰代好多大嘅企業好多員工做咗幾十年嗰啲呢， 個思維 咁有個感情嘅，嗰啲就會慢慢等你退休自然流失咁樣囉。咁但係你轉型其實唔係過轉得到，但係你嗰、那個係要付出代價嘅，就係成個製造業嗰個大量嘅嗰個勞動人口呢 突然消失咗。 突然間係呀、啊、突然間慢慢越少，即係呢啲咁嘅職位。 好彩嘅，即係好彩一點就係咩？頭先傑斯都講到就話，就係因為上一代嗰扎人嗰扎老細咧比較有情面啲，但係調翻轉頭咁講咧，就係話香港好在嘅就係啱啱喺轉型嘅時候個經濟起飛得好緊要，即係呢一塊嘅遮丑布可以令到嗰扎人咧安安落落去等幾年之後搏佢退休。咁、所以你睇唔到，即係真係遮到個情況出現就係、是、話，喂，你唔覺得有好大嘅問題嘅？香港點解呢 ？OK， 因為當時嘅二三十歲人，跟住而家 OK 有大把機會啦，轉去做金融業係有一個時間俾你轉。 未必係轉行業，你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講製造業咧，即係我啱諗起就，其實你嗰個轉變嘅期間咧，其實因為早期嘅廠嘅係好都，其實你搬上去咧，大部分嘅管理啊，所有嘢咧都係會用翻香港人嘅。咁嗰、那個即係所以嗰個流失唔係馬上流失嘅。你好多香港人就話 ：OK， 你願意上東莞嘅，咁有好多咪跟埋老細喺嗰邊打天下咯。咁你慢慢其實 set 都 down 咗之後咧，咁嗰個廠嘅管理層啊，或者甚至係中層有啲職位咧。都會係香港人做翻嘅，譬如話， 點講呢，即係譬如啲 logistic 啊，物流，即係物流嗰啲啊，或者係做流水線、做 QC 啊嗰啲主管啊等等嗰啲呢，咁你其實嗰啲你上去呢，你一定要搵香港人去 train 人㗎嘛，咁所以嗰啲其實早期嚟講呢就是 仍然好啲嘅， 即係最低層嗰啲就會係好受影響。 想係啦，就想問翻啦，即係譬如你逢係講呢啲所謂即類似結構性轉型嘅咧，一定有一部分人係辛苦煎熬啦，有一部分人咧就係可能成功轉到啦。咁喺香港咧情況咧，就好似傑斯所講，一部分咧翻埋內地嘅。嗱呢度我哋就講緊唔係講緊喺個廠方或者係所謂管理層啦，係下邊嗰啲人上去，哇！咁對佢哋嚟講，嗰時中國同而家就差得遠啦， 係 咪先？二十年前，喂， 好辛苦， 人生路不熟，翻你唔係做老細喎，你想可能真係做份普通職業，咁你賣，譬如你自唔自保咧？你住邊度咧？你可能喺上邊嘅工作時間又好長喎，咁你有冇即係聽聞到嗰個情況點咧？即 我唔止聽聞啦，即基本上我有經歷啦。但我就唔係，因為我就唔係跟，我就唔係陪住製造業嗰個大 隊。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我嗱，譬如我開始做嘢，我就開始。我八九年九零年左緊呢，我其實我都開始上大陸做嘢啦，咁嗰陣時其實好型㗎，我哋有個名稱叫 China Trade 㗎嘛，即係如果你問人哋問我做乜呢，咁你知我哋呢啲沉積咁嘅物體，沉積嘅物體就會㗎啦，就係你又譬如話你因為我哋又唔係律師，我哋又唔係 醫生嘅專業，好專業嘅， 係咪咁你唔知講俾人聽你做乜㗎嘛？咁你話俾人聽我做過水濕腳、薄腳咁樣咩？咁我咪我做 China Trade 咁樣，好型嘅啫。話俾人聽我做 China Trade 咁樣，咁啊好鹹，好 general 涵括好多嘢咯。咁嗰個年代我就開始上去咯。咁其實上去就有苦有樂啦。即係要睇自己個人咧，有即係個人嘅性格咧，有啲譬如話，如果你個人係唔係太能接受新事物咧，咁你好快。 喂，咁講下你少少啦， 死跟住就會走翻嚟香港咯。 我講你少少， 咁我哋咪開心。 你上去嗰時，你即係譬如你第一次或者初次接觸到要翻去內地做嘢嗰時候， 係 個機會係點樣？係突然間你老細，定係你有機會，我都係定係被逼去要。 我學生年代咧做唱片嗰啲太早唔好講，賣唱片嗰啲我就唔好講啦。咁我其實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做製作公司啦，即係就話同阿探長前後腳嗰間啦。咁我同佢崗位唔同嘅，我就係我主要係睇 sales and marketing 嘅嘢，即係 分銷。 公司嘅業務啦，咁我要攞嘢翻嚟做，即係接嘢翻嚟做啦，咁其中有好多嘢，我哋嗰時候好多嘢接嘅，譬如香港嘅廣告啦，咁仲有總之重新同電影嘅製作啦，後期製作咁好多好多嘢接嘅，咁其中有一樣嘢八九十年代極度揾錢嘅咧，就係、是、接內地廣告咯。咁接內同埋我嗰間製作公司咧，就係、是、香港唯一一間公司咧，係因為我哋係日本資金嘅日本 pioneer， 咁佢買咗我哋間公司咧，就將我哋間公司咧就 set up 到成為即係、就是、其實懶巴閉嘅，就係、是、話為全亞洲唯一間係做呢個雷射影碟。你有冇見過雷射影碟嘅？ 見過 LD 啊嘛 ，LD 咯 ，LD。嗰、那個做 master 嘅 QC 中心，哇！即係好似其實好簡單，就話你整好咗個 master， 你一定要嚟交俾我間製作公司，我間嘢幫你睇睇佢 format 好曬，係日本 format， 咁然之後咧就攞個日本印碟，嗰陣時啲碟喺日本做印碟嘅，咁我亦都包括埋就係接呢啲印碟嘅 order 啦，咁但係我係唔需要接日本 order， 唔係我唔需要接 order 嘅，每日咧就係啲各香港各個娛樂商啦、啊、有唱片公司有電影公司老闆咧，就會打電話嚟嘅啦，揾我咧，傑斯仔幫下手啦，留翻條新賺錢俾我啦，我啲下個月啲碟唔出街會死嘅咁樣，即係嗰啲咯。 做唔切嘅啫， 好得戚嘅，即係人係好得戚嘅。我每日就係、是、譬如我工作嗰陣時，我工作就係話今日就話邊個老闆請我食飯，喂唔得閒喎大佬，我應承咗邊個老闆，今日跳舞喎、啊、大佬，嗰啲全全都。 唔使開會啊，乜嘢唔使，我哋又冇嗰個年代又冇電腦啦，好開心嘅，日翻屋翻去公司就吹水嘅啫嘛，係啊，咁然之後就睇下應酬邊個老闆啦。我最頭痛嘅一樣嘢就係話擺我面前有好多老闆，我要應酬，咁我究竟應酬邊個先好咧？咁我要分次序咯。呢、這個就係我 金牌阿姐 最難搞嘅工作。咁然之後講翻上大陸嗰下咧，就係另外一個行業咧。唔係另外一個業務咧，我就係做內地廣告咯。一嗰陣時咧就開始咧跌，但係內地嘅開始經濟改革開始90年代啦嘛，其實係92年之後啦，係就明顯好大變化啦。因為譬如話鄧小平南巡之後啦，咁好啦，92年之後咧，你又見到好嗰、那個步伐，中國嘅步伐係好快㗎，快到係唔係用年去計㗎，係用月去計㗎。嗰陣時係好恐怖㗎， 我幻想唔到， 我真係幻想唔到㗎。我真係幻想。然之後你見到好明顯就係、是。啲嘢全部咧嚟親咧就好似一個大浪一窩蜂咁冚埋嚟嘅，即係俾人突然間你就會發覺，3個月後你發覺突然間好明顯啊，哇嗰、那個內地嘅廣告嗰個業務增長好大啊，跟住內地突然間開咗好多廣告公司，嗰啲公司咧間間都大到無 成十咁樣嘅突然間， 因為係阿爺開噶嘛，好多原來我哋以前唔知噶，因為我哋以前香港人冇呢啲概念噶， 係啊， 但後屘先知道，哇原來呢間又係阿爺開嘅，不過係廣東同廣東省省長有關嘅，嗰間又可能同珠海市文化局局長有關嘅咁樣。间间都系阿爷嘅，咁然之后啲钱咧系无嗰条水喉咧就无限大、无限无穷无尽嘅，咁但系佢哋唯一缺乜嘢咧？佢哋就係缺技術啦，咁佢哋以前咁我哋咪上去搲嗰啲生意啦。我諗我第一次開始慢慢接觸啦 China Trade 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啦，就係、是、慢慢就咁、是、你上去咧，同啲友仔咧開頭嗰陣時我哋第一啦，我哋上去好有優越感啦。咁、你上到去嘅時候，開頭我好 naive 嘅，即係我諗做好曬功課啊，譬如話有個，譬如簡單啦，譬如話我知道要有啲廣告，佢有啲廣告要俾翻我哋做後期製作，咁、我哋又話俾佢聽，嗱叫佢俾定曬個 storyboard 我，咁我上去前一晚我準備好曬就係、是、啊嗱，我準備咧就話俾佢聽，嗱呢條片咧我將會點樣點樣做，點樣嘅，咁但係你做曬好多啲功課，但係發覺，然之後第二日去開會咧，你係發覺。屌，全部嘢係廢嘅， 係啊， 因為你一去到咧，見到有條友啦，有條鄉下佬啦，坐喺你對面，跟住咧個地下有個痰盤啦，跟住 煙咁樣， 咁樣，跟住就話咩咧？嗱，我喺度山寨咧，就有佢即係唔係有幾多嚿錢？嗰個錢直情係嗰嚿錢就成嚿擺現金啊！嚇死嗰陣時，我哋廿零歲仔真係嚇死我哋噶，就成嚿錢嗱呢嚿錢你攞去啦，你幫我咧就做，我咧我就要嗰條片咧有最緊要有一樣嘢啫，三維創作，你唔使同我講咩噶啦，嗱你攞去啦，咁啊嗰陣時幾十萬噶啦，咁你嚇都嚇死，咁但係點知嗰幾十萬咧，我落嚟咧基本上咧 使兩日， 我其實係使我係用幾千蚊咧，我喺嗰幾十萬度攞幾一萬幾次咧，我就可以幫佢做到佢所謂嗰啲叫三維創作啦，咁你剩翻嗰啲就係 profit 嚟噶啦，咁你嗰陣時你嗰日係好荒唐噶，咁我後屘我就做好多呢啲咁嘅生意咯， 明白？ 嗰個荒唐之嗰個早期嘅荒唐係乜嘢咧？呢係連最基本嗰、那個payment 啊，交收嗰個系統都冇嘅，係冇嘅。我係經常咧，譬如話我後屘有一段時間咧，我就成日上澳門，我就去澳門做嘢啦。咁我就嗰、那個過程喺好短嘅時間，我又唔識我唔完全同澳門海關啲人唔 熟啦， 識啦。到後屘咧，大家稱兄道弟啦，跟住然之後咧過澳門可以唔使登記啦，跟住然之後走私啦，因為啲錢咧佢哋喺珠海嗰邊嗰啲錢咧就點樣流入去澳門都賴昌星嘅，賴昌星嗰啲我做過曬嘅，啲咩紅樓嗰啲嘢我珠海見過曬，唔係講笑，係真㗎，我真係見過曬嘅。不過可能賴昌星嗰啲陣即係 更大咯。 大咁解啫嘛，佢每個省都係咁玩，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嗰時廿零歲仔，每一日嗰時一個禮拜我起碼有兩三次啦，我就會係穿梭珠海、澳門、香港啦。咁我每一次其實我其中過去除咗應酬老闆啦，傾簡單傾下啲嘢，飲飲食食啊，跟住唱歌夜總會之外啦，咁仲有一樣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帶翻啲錢落嚟香港咯。咁嗰啲錢越帶越多嘅，唔係嚇你嘅，係由開頭就係、是。 由開頭第一次嗰次見到幾十萬，後尾開始係帶200萬、300萬現金喎、啊，到我最大嗰次係帶個八位數字嘅錢落嚟香港，你唔帶落係驚㗎，成個人驚㗎。我最記得我每一次坐船咧，我就會去澳門個廁所啊。咁其實喺澳門帶錢好安全，因為我已經識曬澳門嗰啲人啦，又全部貪污㗎。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但係我最麻煩，因為我一定要去廁所咧，因為帶咁撚多錢咧，我要睇一邊。左袋要装几多啦，右袋装几多啦，西装袋嗰度又装几多啦，即係装成个人都系钱嚟㗎，唔系钱嚟㗎。咁我就然之后咪攞返落嚟囉。咁攞返落嚟，咁我咪睇下几多钱系我自己嘅。 流动 ATM! 咁样啦。因为嗰时唔成熟，完全唔成熟。你冇咩 LC payment 电汇。到后尾再进步少少囉，就系佢哋呢就会通过澳门嗰啲。澳门嗰啲公司囉，就由澳门嗰啲公司同佢。所以有一段年有一段时间90年代呢，你喺澳门就发觉好多贸易公司。 系。 空壳嚟㗎，唔使做嘢㗎嗰啲。 系啊， 過轉錢嘅啫嘛。 嗰啲其實佢就要嚟做啊錢嘅流轉咯。 係啊， 咁啊，所以係好過濟嘅。 相當啊，相當過癮。咁啊，我睇到先啦，翻嚟仲有好多嘢問啊，文傑先。 心却在跌跌浮云外。